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05集，娃娃脸青年脸上的笑容第一次彻底消失，他狠狠捏紧了那朵白玫瑰，一个用力，只听咔嚓一声，长长的玫瑰根茎被他直接折断，花朵们的惨叫声突然停止，一秒钟后，更加凄惨的喊声再次响了起来。 他果然是想把我们拔了去泡澡， 不一定是泡澡，可能是泡茶，可能是做成香膏，做成一切他想要做的。 我不要啊，我不要被他拔走。 唐木见状直接大步上前，将那朵一边哭喊救命一边花枝乱颤的白玫瑰从娃娃脸青年的手中接了过来。青年看了唐木一眼没有说话，唐木直接问，你是月亮花吗？白玫瑰哭泣的声音顿时停住，他没回答，周围的花就帮他说话了。 花，他不是白玫瑰吗？什么时候变成那个爱说谎的月亮花了？ 他不是月亮花了，月亮花早就被红桃皇后搬去其他地方了，他是白玫瑰，特别玻璃心的白玫瑰。 叽叽喳喳的声音在三个人耳边吵个不停，唐墨抓住了其中的关键词，月亮花被红桃皇后搬走了。一朵脸盆大小的巨型牡丹将自己的大花苞探到了唐墨的眼前，他红色的花瓣轻轻颤动，说道， 你们这三个人类是在找月亮花吗？ 眼前突然出现了这么一朵庞大的花，唐墨脸色变了变，很快他镇定地说，是，我们要找月亮花。大牡丹说， 月亮花不在这里，玻璃花房里的花我都认识，月亮花昨天被红桃王后派人搬走了，听说搬到了她的卧室，也听说搬到了宝石走廊，还听说被红桃王后送人了，你们在这里是找不到月亮花的。 其他花朵纷纷应和， 是的是的，月亮花不在这里。 唐梦问道，那我们该怎么去找月亮花？大牡丹摇头晃脑了一阵说， 我们还是种子的时候就在这个玻璃花房了，我们谁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月亮花到底在哪儿。不过昨天那两个卫兵把月亮花搬走的时候是从那个地方离开的。 大牡丹伸出绿油油的大叶子指向了藤蔓花的花架， 那两个卫兵是从那个门离开的，或许你们从那里出去就能找到月亮花。 白灵女走到花架前，架子上的紫藤萝用叶子捂住花瓣，害羞地哎呀一声往旁边让开，弯弯绕绕的藤萝叶一层层地剥开后露出了一扇很小的木头小门。白灵女回头说， 这里确实有一扇门。 唐墨再扭头看向这朵巨型牡丹，他目光平静地看着这朵大到让人可怕的牡丹花，仿佛想从他紧密的花瓣里看出对方有没有说谎。大牡丹似乎是玻璃花房里的领头人物，他看出了唐梦的想法，说， 玻璃花房里只有月亮花爱撒谎，我们都是不会撒谎的好花，昨天确实有两个卫兵将月亮花从这里搬走了，就通过那扇门。 许多花朵都附和这朵牡丹花的话。唐梦看了他一会儿，白灵女说， 她看上去确实不像在撒谎的样子。 唐墨也说，是，我也这样认为。娃娃脸青年又笑了起来，所以现在我们要走过那扇门去找月亮花。三人商量了一会儿，基本是唐墨和白灵女在商量，娃娃脸在旁边围观，他们一致决定离开玻璃花房去寻找真正的月亮花。唐墨看着手里这朵被折断的白玫瑰，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里好。白玫瑰嘤嘤嘤地哭了起来，他小心翼翼地说， 回刚才的泥土里。 唐默将这朵花又插进了刚才的泥土里，就插在他断裂了一半的根茎旁边。回到土壤后，这朵白玫瑰欣喜地摇摆起来，它高兴地舒展叶子，不停地探高头，似乎想要去照射更多的阳光。但因为被折断了一半，它比身旁的其他白玫瑰矮了一截，这些白玫瑰挡住了它的阳光，它只有花瓣顶头分到了一点点可怜的阳光。白玫瑰又嘤嘤嘤地哭了起来，它周围的几朵白玫瑰伸出叶子安慰它。唐默三人转身走向了那扇小门，娃娃的青年伸出脚又想踹门，唐默一把小阳伞把他的腿拦了下来。娃娃脸青年看向唐默，唐默说，这里曾经有红桃王后的卫兵进出过，我们不要发出太大的动静，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白灵女小心翼翼地推开了这扇门，确定门外没有什么危险，三人穿过小门离开了玻璃花房。放在两个月前，唐默绝对不相信世界上会有那么大的花，而且还会说话。地球上线后，他经历了太多的游戏副本，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游戏 BOSS， 连马里奥、匹诺曹都不足为奇，更不用说一群会说话会哭唧唧的花。藤蔓花的花架后是一条狭长窄小的走廊，这条走廊和之前的那条地道有几分相似，两边墙壁上每隔十米悬挂着一盏小火盆，照亮整条走廊。只是这次火盆上的火焰烧得更加旺盛，将走廊照得如同白昼。走过这些火盆时，唐默的目光依旧盯在火盆的花纹上，这些花纹和之前地道火盆上的花纹有异曲同工之妙，看上去都是没有任何规律，像是工匠随手画上去的曲线，但看着看着总有一种奇妙的熟悉感。唐默看了一会儿，余光里他突然发现一个人一直在看着自己，他快速地转过头，看清楚对方后冷冷地说，布鲁斯先生，你在看什么？知道布鲁斯·维恩是个假名，唐默仍旧面不改色地说了出来，好像娃娃脸青年真的叫这个似的。娃娃脸笑嘻嘻地说，我看到一个有趣的东西。唐默哦了一声，声音平静，我是有趣的东西？娃娃脸反问道，你不觉得你很有趣吗？唐默定定地看了他一眼，转开视线，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三人继续往前走，白灵女早就对娃娃脸反感，她始终站在唐默的身侧，与娃娃脸保持距离。这一下，连唐默都走得离他远远的，只有娃娃脸一个人双手插在口袋里，似乎很开心，笑眯眯地在前面走着。穿过这条走廊，三人来到了一间餐厅，餐厅的长桌上摆放了一套鎏金餐具。白灵女仔细检查了一番，说， 盘子上还有一些肉渣，刀叉还有一点温度，应该是刚刚才吃过不久，小心这里可能有人。 三人谨慎地提防四周，然而直到他们离开这间餐厅，也没发生任何奇怪的事。唐默将厚重的白色大门紧紧关上，他转过身，发现这个娃娃脸青年又在看自己。唐默的脸色慢慢沉了下去，这一次，娃娃脸的眼神更加古怪，仿佛和他说的一样，他真的在看一个有趣的东西。因为唐默觉察到他看自己的目光里不夹杂其他任何感情，只有一种奇怪的期待和雀跃。唐默不相信这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对自己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因为一开始三个人在油画走廊里相遇时，娃娃脸就用这种眼神看着自己，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东西。唐默握紧了小阳伞的伞柄。红桃王后的宝石城堡无比庞大，三人走了十分钟还没走到尽头，也没遇上任何人。这一次他们穿过一间黄金打造的大殿， 白灵女推开大殿的后门，她惊讶地咦了一声， 没有光了。 离开玻璃花房后，三个人一路走过来的每条走廊，每个房间都灯光通明，有的用火焰照明，有的用宝石照明，照明工具多种多样，但是无一例外，都将这座磅礴华丽的城堡照得璀璨绚丽。再一次碰到没有光的环境，白灵女谨慎地拿出手电筒，她照亮了房间里的东西，确定没有异样，转头说， 是一间空房间，没有问题。 说着她抬步走了进去，娃娃脸跟着她一起进去。唐默打开自己的手电筒，最后一个进入房门，同时他关上了这扇门。就在他刚刚将大门合上的那一刻，一道快速的风声从他的头顶侵袭下来，唐默反应极快地向后倒退两步，但这东西速度更快，冰冷的尖雾从唐默的胸前用力划过，从左肩到右腹，唐默的衣服被这锋利的东西划破。这东西实在太尖利，等他划破之后，一丝丝血珠才顺着细小的伤口渗了出来。伤口不深，因为唐默及时躲开，只划破了表皮，但是伤口太长，很快染红了唐默胸前的衣服，显得十分恐怖。漆黑的房间里，白灵女赶紧转开手电筒，照亮唐默面前的那个东西。 豹子！ 白灵女惊呼，她声音响起的下一刻，那只趴在门旁的黑色猎豹嘶吼一声，四肢蹬地，冲向了距离她最近的唐默。她的前爪沾上了一些红色的血，这是他刚才划破唐默胸口造成的痕迹。唐默抬起小阳伞，快速念出咒语，阳伞打开挡在黑豹面前。黑豹一爪子拍上去，这力道远出唐默的预料，唐默被他这恐怖的一爪拍得往后倒退了一米远。白灵女急忙说， 他太厉害，我们不是他的对手，门在那儿，快跑。 白灵女说着将手电筒的光芒照了回去，她赶紧跑向另一侧方向的门。娃娃脸看着唐默笑了一声，也扭头跟了上去，与白灵女一起逃开。唐默在三人的最后，他此时根本没有时间去管白灵女的话，他转身打算和同伴一起离开这间房间。正在此时，只听黑豹怒吼一声，他张开血盆大口，一道耀眼的白色火焰从他的口中喷射而出。唐默错愕地睁大眼睛，谁都想不到这只长得十分普通的黑豹居然能喷火。一切只发生在眨眼间，白灵女和娃娃脸都看到了这团火，但他们已经跑到了门旁。白灵女的手按在了门把手上，只有唐默他离黑豹最近，几乎躲不开这突如其来的火焰袭击。然而就在这一秒内，白灵女的眼睛轻轻眨动了一下，娃娃脸双手插在口袋里，饶有兴致地看着唐默即将被火焰吞噬的身影。就是这一秒，白灵女眨完了这一次眼，娃娃脸的嘴角才刚勾起，青年的身影瞬间出现在这只黑豹的身后。唐默举起小阳伞，狠狠刺入了黑豹的后脑，白色火焰顷刻消失，黑豹痛苦的嘶嚎一声倒在了地上，浓稠的血液很快从他的身下蔓延开去，流到唐默的脚边。解决了黑豹，唐默神色冰冷地走到白灵女和娃娃脸面前，说，这只黑豹不知道是什么来头，现在它死了，我们最好赶紧离开这里。白灵女震惊地看着他， 你刚才是怎么…… 他声音顿住，没有问出口。唐默打开大门，走吧。白灵女目光复杂地看着唐默，她没有多问，走出了房间。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